月八日起，都市拖鞋车试跑竞邀试驾。 锵锵三人行，文道，哎呀，文道，这个嘉奖一下啊，这个带病的这个员工发烧58度，还坐在、 没那么严重， 糊了， 58度我就完了。 哎，就是你应该来啊，啊，这是中国人民这个有志气，对吧？ 对，没错，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可下哪儿啊？可下树林里捉华南虎。哎，嫦娥奔月了嘛，对吧？ 把酒问青天。 哎，对啊，这个是所以欢欣鼓舞嘛，都是说。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华南虎，我作为搞新闻的这种嗅觉哈，为什么这个新闻现在这么火？照我一般感觉哈，它这个新闻要素来说哈，好像平常，当然说华南虎也是20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但是怎么最近好像就他们这个新闻怎么成了这么大的？ 没错，我发现是，而且是各个报纸啊，它的评论版啊，都有很多评论是关于华南虎的这件事儿。 是吗？ 对，真的，大家都在评论说这件事儿，哎，到底是真是假？ 无非是讲那个照片的真假吧。 对呀、啊，但是问题是这件事，你就看到现在接连好几天了，有人就找这个专家出来谈，又找那个专家出来谈，好像闹个不休了。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就说这个新闻怎么那么像香港的新闻？哦，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平常你在香港跟内地看报纸或者看新闻，一个最大的分别在哪呢？就在内地看报，你会觉得有很多关于国计民生的事儿， 对， 是大家很关心的，都会闹得很厉害。在香港呢，就有很多这种社会新闻，比如说沈殿霞入院，狗仔队追着他不放，对不对？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内地的新闻是新闻大，报出来的小；香港呢是事情很小，版面上很大， 而且都不是那么硬的东西。华南虎的事不是一个硬新闻， 不是尖料， 对，不是尖料，不是什么很大的政治事件。或者很大的政策， 是环保， 也甚至也不，它就是个，它就是个社会议题嘛，怎么会变得就是霸据了那么多主要的新闻版面？ 对，我跟你说，我看来看去，我看不出这个新闻有什么特别。 跟环保生态有关系吧？这个是现在 年 时期大主题。 勉强，你看了都说了些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哎，但你看那照片，咱们也来这个辨别一下，说是假的嘛。这个华南虎，好家伙，吊睛白额，我怎么觉得像我们家挂历上那老 就这个道理， 有点像啊。再看下边，好家伙，这是开新闻发布会了， 最左边这个人就是拍的 陕西农民， 对，那个农民嘛，就他发现、 哎、你再看下边，哎呦，周正龙，你瞧，摆上范儿了，在拍，说他手头有71张照片，他说我是数码照片，上面都有日期的。然后呢，人家就说专业拍这个华南虎，拍老虎的，说这1000米外头拿那个镜头吊呢，远，他说他就20多米。后来人家有人就问这个农民，说20多米不危险吗？那老虎不会吃你吗？他说不会的，他刚刚吃过野猪。 啊、他不知道， 他大概发现猪蹄儿了吧？他说他说他刚吃饱了，所以拍。但是啊，徐老师，我就是觉得你们现在的学者呀，中国这个学者他有草莽之气。你看这个中国科学院呢，什么植物方面的那个研究所那个研究员呢，好家伙，打擂台啊，我一脑袋担保你那照片是假的。然后周正伦说，哼，我看你那脑袋在脖子上还能待几天。我说这样，这就是人家说那个，因为这个事儿啊是陕西林业厅说我们也有研究华南虎的小组，说我们看过这些个照片， 觉得是真的 啊。而且还有，所以说大家爱聊嘛，聊聊还有聊什么呢？说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啊，没准最近也是要 划成一个自然保护区。 哎，那自然保护区里有什么呢？这是不是也 有一张照片？是不是后面都有这个功利的动机在后面？ 啊，有人这么说呀？ 啊，就是说这个地方，但是照理说我们得相信这个林业厅，因为他们是政府机构嘛。他们要做很多调查，他们到现场去看。 没有，这个就牵涉另一个问题，就有人就出来呢，就有一个评论角度是这样，就说这件事政府不应该牵扯进去，就说政府不应该单方面的就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科学调研之前就站在这个农民这边。虽然现在林业厅就说自己呢是经过研究，但是很多人就说你好像还没拿出来一个充分的证据让大家去看。 因为你我们知道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说你发现了什么，你实验证明了什么，那你整个过程你有了材料拿出来，让大家都来一起检验一下是不是都是真的，这才叫科学嘛。那么现在大家在质疑这件事儿，可是我始终觉得啊，就这件事儿太古怪了，就闹得这么大。你刚说十七大，我觉得这跟真跟十七大有关系。 是吗？ 十七大开十七大，华南虎都出现了吗？ 不，就开十七大的时候、开十七大的时候啊，别的新闻没什么好讲了。就只能讲老虎了。 新闻淡季 啊，新闻淡季，你知道吧？ 这 十七大 就是 新闻淡季， 十七大就是 十七大 就是热点嘛。 除了十七大，实际上是最大的新闻，但别的新闻都要让路嘛。那么这时候也没什么好讲的，做新闻工作者就找这个。而且你要知道这几年呢、就是各省的报纸，特别是那些都市报啊，他们已经养成一种惯性。就现在他们做新闻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做新闻，就官方发布个消息，大家就报一报，然后就完了嘛。但现在的新闻的做法就是记者喜欢主动挖掘，然后挖掘的时候呢要有故事内容在里头，那么有时候他就揭弊，对不对？有时候呢就想指出一些某些黑幕，然后有时候呢就会引出一个正反双方的一个辩论。但是每次开比如说那种大型的政治会议，像十七大的时候啊，社会上都很平静，就一般没有什么弊让你揭的。那么所以这时候呢，就只有华南虎这件事呢成为一个事情， 他那个这个报道里让你看得出传媒下的功夫。比方说那个专家讲的，他说我怀疑这张照片，他里边讲了一句、要是真的话我脑袋什么，这可能就这么说说而已的话、可是呢你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标题来了。 对， 你看他前面讲了很多的东西，他然后拿了这句话去问那农民了，人家一脑袋什么什么了、那农民也一脑袋了。你看这都是标题，这都是一个操作。 我跟你说 这样的，他大家就感兴趣了。我觉得是一个炒作。 你说的这个还就是说媒体哈、我现在觉得就你讲这个科学精神，首先媒体就要有科学精神。最近我遭遇一些事情啊，这就是我就觉得吧，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媒体分两种，有一种啊就是坏心眼的，这就不用去说他。你比如说那你就知道这孙子憋着，不是孙子，就是这个媒体朋友啊，他憋着那个坏心，有时候你看他提的那个问题啊，这个就不用说，这个就了解。我说的是另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好心，甚至是很权威的媒体、报纸、杂志，可是呢在报道这个细节上啊不精确。比如说啊，可能我在节目里讲，我说这个徐老师啊，他这个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学术不过关，可能我是这么说，但是呢他登出来，他可能就会变成窦文涛说徐老师是个假教授，你明白吗？他这个 夸大， 他不是有意。我是觉得啊，这个很多人呢、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啊，你会不会觉得就他粗枝大叶，他们不讲究特别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家人，我觉得好传统，就喜欢一是一，二是二，这个事儿到一寸就是一寸，到一厘米就是一厘米，一点儿都不能多，对吧？但是我现在发现这种风气，这也算科学精神吧，这种风气缺乏。你就说媒体，我还就说北京那么大杂志，我跟你说是我最相信的，我现在都是最相信的这么一份周刊了，对吧？咱这就你也知，比如说他的记者好要这个做采访这个锵锵三人行吧，报道聊天吧，聊天节目吧，找我呢，我可能说我说咱没做好，我就不接受了，这没什么。然后呢你比如说他就可以找这么一人，这小女孩呢原来在凤凰干过，但是个那个什么大嘴巴，就整天特能侃的，实际上已经离开凤凰了。这小女孩呢就跟这个记者，当然你也不能怪人家杂志哈，她找这记者，小女孩自称说我是锵锵三人行的策划人，还是什么当过制片，实际都是胡说。当然她也没说什么坏话，但是她就说呢，说他们这个锵锵三人行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最早啊他们这仨人呢都是在这儿这个背稿的啊，到后来呢做了半年呢，因为没有广告，所以呢看样子这公司啊就要把这节目停了、所以窦文涛呢索性破罐子破摔，咱也别背稿了，咱就想聊什么聊什么吧，就给聊出个锵锵三人行。 其实没有的，是吧？ 你什么时候背过稿啊？ 那怎么背稿？ 这节目从头到尾都 不是这个事儿，不算是埋汰我们，也就这我是举这个例子， 就这个周刊它就没有， 没错。因为什么？ 对， 我告诉你，我的一种假设就是说，我看这个周刊呢因为事不关我嘛，所以我都看，他平常的报道一定都是很真的，你明白吗？ 但是终于有一次是你知道了底细了，你就会知道你的这个事儿它能不精确到这么大的距离上。然后从此之后，说实在话，我还是看他呀，因为可能别人还不如他呢，但是我最相信的一个东西，他都尚且存在这样的不精确，你想想这个媒体的精确度又从何而谈？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啊，或者写信给他去谈这件事儿呢？ 哎呀，咱招那事儿干嘛呀？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测试，就是说，如果你写信，比如说读者身份来信或当事人身份来信，要澄清一点，那么看他登不登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外国呢，也有很多杂志、媒体、报纸，有时候会报错或什么的，但是呢，他都会有些版面是让读者来信，这个周刊我想也有。那么他们来信之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他们就会澄清，他们就会登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对 他要开诚布公去检讨自己，这样大家就能够挽回这个信任。 我不是说让他检讨，我就是给你打比方举个例子，就好像我比如说我生活在一个城市，像你像在美国，在你可能看纽约时报对吧，你会有一份他是最相信的，哎，平常报道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你就当真事儿听啊，对吗？但是突然他有一次报道了你自己知道离真相有多远，你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我给你读段文字好吗？现在的报章是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诚心而论，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绝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并未全盘落地，他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他对强者他是弱者，但对更弱者他却是强者。所以最重要，有时候虽然吞声忍气，有时候仍可以耀武扬威。鲁迅说的。 哦，鲁迅，我以为什么毛主席语录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讲这个我真是想跟电视机前我的那些个朋友们说，就是我是搞这行的，我必须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中国任何的报纸和杂志上看见任何事儿，先别生气，比如说触及到你先别生气，因为我太了解了，就像我刚才给你举个例子，我不是说人家周刊不好，这是个普遍现象，就是说每当事一关己，你突然发现报道严重不靠谱不精确，所以你就会说有些人为什么打起来你知道吗？是因为这中间这都不对啊，你说哎，徐总你说我什么什么，我没说呀，那怎么报纸上说了？所以我就现在就跟我那些个这个不是媒体圈的朋友跟他讲，你碰到这种关于你的报道，你先要去查核这个报道是不是他是不是在哪个场合说了这个话，然后你再决定 这个事。这个事情的主角既不是这个打的一方，也不是那方，甚至也不是传媒，主要是观众，主要是看客，有这些看客在，这个传媒他就是这样，他要。 我想有时候这个记者的问题就是他要忙着交差，你要知道，就是他们会， 而且他难处是，你给他设了很多禁区，那怎么办呢？ 对，然后呢，他要交差，他比如说做了一个访问，他怎么样无论如何要完成一篇稿谈你的节目，你不肯接受访问，那么他就找别的人，别的人给他呢。他也就懒得再去查实了。 对，就好比你比如说你找一人，这你是个骗子， 没说你坏话， 对， 我是这公司的经理，我跟你说这公司，难道你就可以吗？ 可是问题就是这些记者啊，他有时候他不是想存心安一个坏心眼，他就只是没有查实，所以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个制度的保证。比如说像我也常常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啊，我第一次有一次机会接受这个国际媒体的采访，印象就很深。怎么那样呢？这很多很多年前了，一个外国的一个杂志来做一个访问，访问完之后呢，结果隔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他们那个杂志社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是什么什么杂志的资料研究员，我想梁先生，我们前一阵子有同事跟你做了访问，我想呢跟你澄清几点，看你方不方便，然后他就那头电话那头拿着那个访问稿，凡是涉及到我讲硬资料的东西，我说比如说我们 数字、 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有时候有些看法，他觉得可能有怀疑，他问您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呢，您对这个说法您有什么意见呢，那我就觉得很烦， 但是后来回想起来，哦，这就是他们的做法。所以你看一些外国的杂志，比如《时代》杂志啊，或者什么，他后面都会特别写的，他有一些叫 researcher， 嗯， 那种人是什么职位呢？他就专干这个，就是你记者出去访问完人了，我这写了一篇稿，编辑部要有一个人要打电话去核实这些材料是不是真的。 你像咱们前一阵儿，你记得讲那个李阳那个什么《疯狂英语》下跪的那个、嗯、那个节目吗？他、嗯、后来哎，你看也是一个我特别信任的一个刊物报道，然后这个报道里赫然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这个这个窦文涛，李阳的一位朋友，在节目里公开评论他这是邪教。好。哎，我记得咱没说过这个定性， 没有 对吧、 这个邪教？ 然后呢，就说我让他们，我说你们把那个内签的《锵锵三人行》调出来。然后那个编导说，不但你没说过，加俩嘉宾从头到尾这整集节目里就没出现过邪教这俩字儿。况且我也没说过我跟他是朋友啊，我只不过是认识他呀。对，但是人家这个杂志特别好，我就发了一个这个传真函，我就说呀，如果是你们搞误差了，那也可以理解。 后来他们跟 我们也经常有误差，对吧？但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我说，比如说对这事儿有所评论，一个公共事件，乃至于说有所批评是可以的。但这就是我说的一是一，二是二。我批评你到什么程度，我说没说你是邪教，它是有区别的。可是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咱媒体，包括我们节目，包括我们自己，就经常犯这个错。大致他是这么个意思，回去我就杜撰去了。可是你知道邪教可以是很严重的指控， 对，犯法的， 他是有差别的。所以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说得细心人干这行。 他我刚才讲那段话，鲁迅等于在讲今天的事情，他其实是讲袁林玉的事情。鲁迅后来还强调了，他说他伤害的是什么人，就是有名而没利的人。你看，真的有实力的人他不能伤害的，真的没名没姓的人他也不伤害。 我算有实力还是没实力？ 没实力啊， 我没。 你是有名没有实力？ 有名没有力啊？ 我有锵锵三人行啊！我跟你说，我 还有点话语权， 我有话语权。你平常人欺负不了我，对吧？你真敢在什么弄那儿，那我骂你不得了吗？咱凤凰卫视这么七道大光，咱不会干那个。我就是说，我至少我也有个公共平台，我可以伸冤嘛。但是。你好比说我的很多朋友我都知道吗，平常报纸登个什么，那就是吃哑巴亏了，那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在还再加上网站等等。 对， 我的体会是，你有时候他来问你讲20句话，讲完了以后一看发出来以后，你讲的好的话全删掉，就重要的话全让他留下来，全废话。 我为什么 删得很准哦？ 对，没 错。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现在不大 理解人家， 不大爱接受人家的这个采访，还真的不是说那个的问题，而是说怕惹出事儿来。因为我跟你说现在我都到什么心情，你说那个是我忘了是北京青年周刊呢还是北京什么，因为北京青年周刊人家那个记者有一次采访我，最后登出来，我看完之后发现没走样，我跟你说我就有感激涕零的心情。 对对对对， 我专门通过我们公关部，我说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记者，哎呦这是没走样，哎呦我的天哪，太难得了。你说这是 不过有时候啊又有另一种情况你也值得小心，就是我有时候我遇到这些记者采访，他们很善良很好心，就访问完之后呢，他们会问我，你需不需要我把这个访问稿再给你看，再给回你自己过目一遍。那么我好有几回呢，我是跟这些记者说，你这么做我很感激，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新闻原则上面，新闻原则是这样，就是你做记者的人你要尽量忠实客观的去把对方说的话记录下，你可以有评论、你可以有评论，但这个评论跟事实要区分得很清楚。然后呢，你要是真的担心自己没做好，你可以再问，你不能把稿子给回受访者看、 你没有义务让受访者审你的稿， 没错，因为它等于是审查、因为有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受访者他会又删，哎呀我这话看起来好像不大好吧， 对对对， 我怎么样，那是不对的。所以说一个记者要对自己的文责负全责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给回受访者看你的稿。所以这时候我就说制度的建立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整套的专业制度，比如说你如果很对得起自己的报纸跟杂志，你可能就需要我们刚刚讲那种资料的审核员，那么然后你的记者的要求要很高，写字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呢，评论跟报道的部分分得很清楚， 这我觉得是个问题。就今天我看到很多中国的记者，他其实挺好，也很有良心，他做的很多题目我都很佩服，但是就是他在写那篇报道的时候啊，他夹叙夹议，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看你就分不清， 搞不清楚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是你说的还是人家说的了。 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精确啊，哎，我们家人都不喜欢不精确。 但那个华南虎的事情当中，你还看到专家哈在这里边， 专家， 哎，就是这专家在也被传媒这个剪接 人头担保都是， 哎，他们一方面他们是被他们剪接这个，你看到专家的那一句话，他可能讲了很多三四句， 对。 另外更严重的问题是，专家集团在社会这个现在这个作用啊，也被人指责。最近我听到一个很严厉的说法，我们一直说官商勾结，官商勾结，他们说现在其实是三角，铁三角，就是官商加上所谓的专家集团， 嗯， 炒股啊，房地产啊，现在这个专家就跑出来收受了利益以后，定向的为这个官商勾结的去唱赞歌，而老百姓对这一环是最不提防。 对，最近还有一个评论 最不提防的， 最近还有个杂志办的题目叫评论杂志，他特别做了一个专辑啊，几十页就在骂专家。那因为你现在，你知道现在你刚刚说那个很有道理，因为现在有些专家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些环保专家，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工程呢或什么需要做环境评估嘛，那么有一些专家，环保专家出来 变成评估专家， 对，就变成帮你这个计划，哎，我保证他没事儿， 嗯， 就做这种东西。 就文学圈里啊，现在有很多人评论书啊，都是收钱的， 对， 这样你看都是收钱的，然后最主要是圈子里大家都知道，也看不起， 对， 但是也不屑于出来说话， 而且也可能有共同利益，有时候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说 嘛， 知道他每次开会拿钱，每次开会拿钱。